宽容庄心家中来听 再请听《铡美案》。 Oh, no. 节的端午日，朝皇天子我与你在朝房曾把我提，是几个鸟找准时，你身子我的无聊，你在远军定要先起，到日边他不死前来寻你，为什么不相认，翻马而起，我劝了你仍相恋，是啊正儿立足到我了领的头，回不及